德训篇第46章。农的儿子洛苏厄是一位作战的英雄，他继承梅瑟执行先知的任务，闻其名可知其为人，即选民伟大的拯救者。他报复了抵抗他的敌人，领以色列人获得产业。当他举手向城挥动刀剑时，何其光荣！因为他是为上主作战，谁能抵抗他？太阳不是因他一挥手而即刻停住，一天变成两天吗？当敌人四面围困击背红时，他呼求了全能的至高者，伟大神圣的上主就俯听了他，大将兵薄，猛烈非常。他冲破了敌对的民族，在山的下坡处歼灭了敌人，使外邦人知道他的武力，知道他是替上主作战。他时常顺从全能者的旨意。当梅瑟在世时，他就行了祭祀的事业。他与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反对全会众，阻止人民犯罪，平息不义的怨声。60万步兵中只有他们二人活着，为引领百姓进入为产业的地方，进入流奶流蜜的地方。上主赐给加勒布力量，至老不衰，使他能登上高地，这高地他的子孙至今仍据为产业。为使以色列子民知道随从圣者上主何其美善，凡为民长的若心术不坏，未曾离弃上主，个个都应依照名次受到赞扬。愿他们的纪念长受祝福，愿他们的骨骸从自己的墓穴中再欣欣向荣，愿他们的名声再留于子孙之中，圣人们的光荣存留在子孙身上。撒母耳是上主他的天主所爱的人，是上主的先知，他建立了王国，以油祝圣的人民的君王。他根据上主的法律审判了议会，上主遂垂顾了雅各伯，因他的忠信公认他确是一位先知，由他的言语得知他是一位信实的先见者，因为他曾见过光明的天主。当敌人四面胁迫他时，他恳求了全能的上主，奉献了一只尚未断乳的羔羊，上主就从天上发出迅雷，一声巨响，使人听见他的声音。敌人的首领遂被征服，培勒舍特人的众将领遂被歼灭。他在长眠以前，在上主和他的受缚者面前作证说，我从未拿过任何人的东西，连一双鞋也没有拿过。果然没有人能控诉他。他逝世以后还说了预言，警告君王的死期。他从地下高声预言，为消除民众的罪恶。